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轰然巨响之中，海幻斗罗的身体被硬生生地劈了出去，重重地撞击在海之幻圣柱上，再反弹而回，跌落地面。这一次，他直接陷入了长时间的昏厥，他的鲜血甚至染红了海之幻圣柱上那虚幻的魔纹。飘身落地，唐三呆呆地看着自己身前，小舞整个人紧紧地缠在他身上，用力地锁住了他的四肢。这正是小舞当初的第五魂技柔骨锁。 为什么，小舞？ 哥，你不能杀他。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这里是海神岛，我们不能杀人。要是杀了他，我们还如何在海神岛上生存？哥，你冷静一点，不要做傻事。 为了阻挡唐三，小舞拼尽全力。尽管他的身体相当坚韧，但刚才唐三这一击所用的能量太过恐怖，以至于竭力阻止他的小舞也受到了震伤，一缕鲜血从嘴角处流淌而出。看着小舞嘴角流出的鲜血，唐三吓坏了，赶忙将一根恢复大香肠塞到小舞口中。 小舞，你怎么样？都是我不好，伤到了你。你先下来，让我看看你的伤，我什么都听你的，不杀他就是了。 哥，我没事的，我可不像以前那么脆弱了。 小舞见唐三的情绪稳定下来，这才松了一口气，放开柔骨锁，脚踏实地，乖乖地吃下恢复大香肠。小舞向唐三展颜一笑，唐三用魂力和精神力仔细检查了一下他的身体，发现他确实问题不大，心情这才稳定下来。海之幻圣柱上的魔纹同时笼罩两人的身体，他们终于击败了第三位封号斗罗。不过这一关却并不像想象中消耗的那么少，不论是魂力还是精神力，唐三的消耗都远高于面对海马斗罗的时候。此时心情稳定下来，唐三才感觉到一阵虚弱。两次使用魂骨技能，两次使用第八魂技，再加上两次紫极神光的释放以及精神受到幻境的影响，令唐三难以抑制地露出了疲态。他自己心中再产生出杀机，唐三甚至不再多看海幻斗罗一眼，带着小舞登上岸边，与伙伴们汇合在一起。他知道自己必须要休息一下才行，幸好前面的时间用得少，和众人打了个招呼，吃下一根恢复大香肠，他直接盘膝坐在地上修炼起来。此时宁荣荣、奥斯卡、朱竹清和马红俊也都处于修炼状态之中，戴沐白为众人护法，守护海之幻圣柱的黄衣和紫衣海魂师们面面相觑，看着唐三的目光难免流露出恐惧之色。并未身处其中，他们是能够看到杀神领域中唐三与海幻斗罗交锋的情况的。眼看着唐三最后一腿劈飞海幻斗罗那狂暴的样子，恐怖的实力，他们心中就不禁阵阵发寒。此时看着唐三进入修炼状态，这才赶忙分了几个人过去，带着海幻斗罗回海幻城养伤去了。修炼了整整两个时辰的功夫，唐三才重新睁开了双眼，在白沉香指引方位之下向下一个目标前进。此时从他们开始挑战第五考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接近五个时辰，空中的光焰也少了接近七分之一，这是考核的时间。按照目前的情况看，第五考一切顺利，接下来要接受考核的轮到了马红俊。胖子对自己可是信心十足，他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要面对的对手实力绝不会比戴沐白面对的海毛斗罗更强，而他也自问现在的实力就算整体不如戴沐白，但论爆发力还是犹有过之，戴沐白都能够比较轻松地通过考核，自己也应该毫无问题了。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当马红俊和宁荣荣遇到了拥有武魂魔鬼鱼的海鬼斗罗时，在唐三的精神力探测指挥以及奥斯卡的香肠辅助下，只用了一顿饭的功夫，马红俊就获得了胜利。 而之后登场的唐三和小五自然也毫不费力地通过了这第四位封号斗罗的考验。海鬼斗罗留给众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那奇丑无比的容貌，确实不愧是海魔鬼之称。接下来轮到了唐三要独自迎战的海星斗罗。当他们来到海星圣柱的时候，挑战的总时间正好过去了7个时辰。唐三知道对自己来说这必将是一场恶战，甚至比之前两战还要艰难得多，因为他已经判断出海星斗罗应该和他一样同为控制系战魂师。海星圣柱台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海星浮在海面上，均匀的五角星形态很是别致，就连那高高耸立的海星圣柱本体也是呈现五角状扶摇直上，上面的魔纹更是星状的，仿佛它本身就是天上的星月之光凝聚的一般。在海星圣柱台上站着一个怪人，同样是黑色的长袍，但看上去却有些破败。最令人吃惊的是他那一头长发，令人感到恐怖的是他那长发披散着一直到地面，看上去怕是有3米长短了。经过休息，唐三的精神状态已经恢复了一些，情绪也从海之幻圣柱那里的愤怒回到了平静的状态。遥对着海星圣柱台，唐三微微躬身： 前辈，在下唐三，成海神九考之第五考，特来挑战。 来吧。 圣柱台上的怪人扫了唐三一眼，向他招了招手，唐三这才腾空而起，朝圣柱台的方向飞去。身体在空中时，一道蓝光悄然绽放，背后幻影一闪而没，正是瀚海护身罩隐身技能发动。小五在一根蓝烟草的牵引下隐没在了唐三背后。由于小五实力的提升，灵魂变得更加坚韧，他灵魂能够与本体结合的时间也增至了2个时辰，不再仅限于一次，只要总时间不超过2个时辰就不会有问题。在先前几战之中，如果唐三没有单独面对对手，他的灵魂只是出现一瞬间，现在2个时辰的功夫才过了不到一半，此时隐在唐三背后静静地与他共同对敌。就在唐三即将落到圣柱台上时，突然间那怪异的海星斗罗全身光芒一闪，最佳魂环配比的9个魂环已经同时涌现，他的身体也发生了极其诡异的变化。如果说之前的海鬼斗罗相貌奇丑无比，那么眼前的海星斗罗就是分外恶心了。他的手脚都瞬间延长，变成了巨大的触角状，每一个触角上都有着无数惨白色的圆形吸盘，四肢是他的4条触角，而作为海星的5条触角竟然是他的长发。看上去脏得不像样子的长发瞬间纠结在一起，竟然也化为了触手般的存在，那样子看上去要多怪异就有多怪异。5条触手几乎同时甩出，直奔空中的唐三而去。这位海星斗罗一点也没有身为封号斗罗的身份觉悟，竟然直接发动了类似于偷袭的攻击。当然对于他来说这是战术，而且也是无奈之举。虽然海星斗罗不知道之前唐三他们的挑战中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注入空中光焰内的7道金光已去其四，显然他已经有4位同伴被打倒了。而且在那4人中不乏海毛斗罗那样的超强攻击者，海幻斗罗那样的领域控制者，海星斗罗自问实力还不如这2个人，他面对唐三时又怎会大意呢？为了能够抢占先机，索性抢先发动了攻击。当他眼看着半空中唐三释放出的魂环中竟然有3个都是10万年级别的，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他十分清楚眼前这个年轻人的实力绝对是极其可怕的。面对海星斗罗的5条巨大触手，唐三释放出武魂的同时，5根蓝烟皇也同时飙出，分别缠绕向了海星斗罗的每一只触手。他必须要试试海星斗罗这触手的威力究竟如何。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海星斗罗作为控制系魂师的能力和自己有些像，而对付高等级控制系魂师最好的方法就是以控制对控制，所以唐三才会感觉到这一战的艰难。5根蓝烟皇飞快地与5根海星触手纠缠在了一起，当二者碰触的一瞬间，双方都是心头一震。唐三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蓝烟皇虽然缠绕上了海星触手，但立刻就被那粗大的触手包裹在内， 海星触手上那一个个灰白色的圆形小吸盘飞快地吸附住了自己放出的蓝烟黄，一股股强大的吸力顿时通过蓝烟黄传来，竟然是唐三极为熟悉的一种能力——吞噬。通过武魂与武魂相连的吞噬，而海星斗罗的惊讶则是因为蓝烟黄的特性。他的触手上吸盘虽然已经牢牢地吸附在了蓝烟黄光滑的表面，可是他立刻就感觉到这蓝烟黄充满了庞大的生命力。他的第三魂技吞噬发动之后，蓝烟黄本身却像是内部被封死了一般，任由他如何努力，吞噬效果也无法产生。唐三拥有的武魂是蓝烟黄，可不是蓝烟草，他自身又精善吞噬能力，又岂会那么容易中招？凭借着精神力与蓝银领域强行封锁了对手的吞噬效果，海星斗罗四肢一震，强大的拉扯力将空中的唐三扯向海星圣柱台。他这五肢力量大得惊人，就算是身在空中的唐三也很难与之抗衡，被对手拉过去当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唐三直接用出了自己的第七魂技蓝银真身，海星斗罗的动作一点也不比唐三慢，通过最初脚踏实地的优势发起的突袭占据了先手，他自然不会轻易让唐三扳回。在唐三释放出武魂真身的同时，他也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真身，整个身体变得极为柔软，瞬间化为了一个巨大的棕色海星，匍匐在海星圣柱台上。他那五肢传来的力量顿时再次增加，唐三任由他拉扯自己，只是控制着身体在空中，不至于被海星斗罗那么顺利的就拉扯过去而已。同时他右臂抬起，蓝金色的光芒疯狂地在他右臂处开始凝结，一柄巨大的长矛开始逐渐出现在唐三掌握之中。伴随着自身实力与极限的提升，唐三越来越发现自己这第五魂技蓝银霸王枪有所不同了。虽然威力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增长，但每当他使用了蓝银真身后再使用这个技能时，都会产生一种错觉，似乎这一击才是自己攻击威力最大的技能，只是自己还没有将它全部的威能开发出来而已。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